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2集，南下巡查。案件的起因是成化十八年，也就是去年的春夏之交时，接连数月无雨，很多田地都荒芜干涸了，庄稼没法存货，纷纷枯萎。不过这还不算什么，苏州府向来富庶，粮仓储备丰富，几个月的饥荒还是可以熬过去的。但到了当年的夏秋之时，又突然连降暴雨，导致太湖泛滥成灾。这一下不仅田地完全没法耕种，连民居也全都被淹没，洪水久久不退，又导致了瘟疫传播，灾情十分严重。当时朝廷就让苏州府开仓赈灾，又令南直隶巡按御史从旁协助巡查。之后经过一个冬天，照理说情况也应当有所好转了。不过按照规矩，此事过后，朝廷这边还得再派下一位御史进行巡查，将赈灾成果奏报。这是为了避免地方官相互勾结欺瞒朝廷，也是应有之意。但就在此时，却闹出了一桩公案。南直隶巡按御史与吴江县令先后上书弹劾对方。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弹劾吴江县令陈鸾赈灾不力，吴江县令则反驳说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只是上面拨的钱粮不够多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暗示对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两人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朝廷便下令让苏州知府胡文藻上书陈词。胡文藻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，还说吴江等地从水灾之后没多久，苏州府就已经开仓放粮，论理应当是足够赈灾的。只是他的辩解太过苍白无力，并不能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反倒让朝廷觉得他在推诿责任。不过单凭这些奏疏也很难看清真相。事已至此，南直隶巡按御史、吴江县令、苏州知府各执一词，令人无从判断。经过内阁的商议，奏请皇帝同意，内阁最后决定由督察院派出御史到苏州视察灾情，顺道将这桩是非厘清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右都御史邱俊就推荐了唐范，推荐很快得到皇帝首肯，旨意一下他就收拾妥当，准备出京南下。然而此行有个小小的意外，那便是随同唐范出京一路相从护卫的并非以往形影不离的随州，甚至也不是锦衣卫里合作惯了的任何一个熟面孔。唐范与北镇抚司交情好，那是不少人都知道的，但有些人偏偏不想看着唐范与锦衣卫走得太近，所以这次跟着唐范一起出来的却是东厂两个翻译，美其名曰保护随从，但至于是保护还是监视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出发那天，唐范带着钱三儿早早便到了城门口，谁知左等右等，天色都大亮了，连旁边茶寮都开张做生意了，还不见东厂的人影。自打从河南回来之后，钱三儿便跟在唐范身边，成了他的长随和小厮。唐范素来是知道这帮大爷架子大的，可也没想到对方大到如此地步，仗着上名撑腰，连皇差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当下也没有办法，他就到茶寮里叫了杯茶，边吃边等。好容易日上三竿了，那两名东厂之人才姗姗来迟。 对方见了唐范便赶忙上前行礼，满脸笑容。 未知大人早到，我等来迟，还望大人恕罪啊。 你们没有来迟，是我来早了。那二人面面相觑，他们本来早就可以过来了，偏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吃早饭，足足吃了大半个时辰。料想唐范会因此发火，没想到他居然忍了下来。 大人宽宏大量，属下感激不尽。 我等出了京城之后，身负皇差，自然要同舟共济，二位不必与我客气。不过咱们初次见面，还得彼此熟悉熟悉才好。二人便都应是，又自我介绍，一人叫曾培，一人叫吴宗，俱都是东厂的翻译。这所谓翻译，专职缉捕审讯，是东厂司职里最常见的一种职务。他们来了，唐范倒也不急了，还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，顺带吃了午饭再走。这一下二人反倒坐不住了，连番催促唐范上路，又再三告罪，说自己先前不该来迟。唐范这才让人牵来马匹，准备上路。此时便有人遥遥从身后叫住了他。唐范回头一看，却见锦衣卫副千户庞齐驱马疾驰而来，都快到茶寮面前了，才将将停了下来。庞齐看也没看曾培和吴宗一眼，而是将唐范请到一边。 还好赶上了，唐大人，这是大哥让我给你的。 他递来一件物事。 这是信物，你到苏州府之后，你若有事的话，可知无限的锦衣卫卫所求助。 唐范一怔，你大哥呢？他怎么不来？庞齐拱手道， 大哥今日奉命去经营，要从另外一个门出去，时间紧迫，就不过来给您送行了，让我代为过来一趟，还请唐大人一路保重。 随大人进来怎么忙得很，都见不上几面了。 旁边的前三忍不住嘀咕。唐范眼下心中的失落之感，没搭理前三，只对庞齐笑道，有劳你跑这一趟，多谢了。虽然瞧着曾培和吴宗二人露出不耐烦的神情，唐范却偏偏放慢了语调，跟着庞齐东拉西扯，直到吴宗忍不住过来催促， 大人，咱们也该上路了，这时辰不等人啊，还要去通州坐船呢。 之前让他好等，现在却知道时辰不等人了。唐范暗自沈笑，但他知道曾培和吴宗二人就是专门过来给自己添堵的，也不说什么，只点点头，那就走吧。辞别了庞齐，四人出了城，一路赶往通州，从运河坐船南下。走水路不仅要比陆路快，而且平稳，走陆路的话，遇上下雨天还得停下来避雨，在水上行船却大可继续前进，不妨碍行程。唐范他们奉的是皇差，用的自然也是官船，两层官船住了唐范他们，另外还有船工等数人，端的是宽敞。唐范的房间与曾培他们的房间正好分别在二楼两端，出入不需要特地从对方房间面前走过，正好三人本来就面和心不和，也免了天天都要打照面的苦楚。船行顺流而下，速度与陆路不可同日而比，前三鲜少踏足南方烟花之地，眼见伴随一路往南，两岸的景物也跟着一天天不同起来，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尤其是那两岸人家，偶尔可见农家少女捧着衣服到河边洗衣，三五成群欢声笑语，身段柔软，衣裳轻薄，颜色明丽，与北地胭脂爽朗豪迈截然不同。前三儿看得都呆掉了，眼珠子也不带转的。到了扬州地段，正好夜幕降临，不宜行船，官船便停泊在岸边， 与其他大大小小的民船一道，过了夜再走。天色将暗未暗，岸上还有小姑娘在叫卖鲜花。唐范听见了，就让钱三将小姑娘叫上船来。对方跟阿东差不多年纪，瞧见这艘官船，便对唐范他们的身份也略略猜得一二了，笑盈盈道：“ 啊，这位老爷，您可是要买花吗？我这花都是今儿新采的，这一路看着水和树也是枯燥，不如买两只放在屋里，可香了呢。” 他口齿伶俐，一口软媚清甜的口音，把钱三儿都给听呆了。这是睡莲？ 哎，就是睡莲，这花可香了，老爷您闻闻。 说吧，他将篮子抬高凑了过来。其实也不需要小姑娘这番动作，睡莲香味浓郁，只稍微微靠近，便能闻见悠悠的莲香。不过，也许对于旁边的钱三来说，就有点花不醉人，人自醉的味道了。听你口音是苏州人？ 是嘞。 那怎么跑到扬州来了？苏州不好吗？小姑娘峨眉微蹙，似有为难之意。这篮子花我买下来了，多少钱？小姑娘顿时眉开眼笑。 啊，不多，10个钱就行。 三儿，给他15个钱。小姑娘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，好像奇怪自己怎么遇上一个冤大头。你别怕，我要去苏州，但对那不太熟，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小姑娘这才示意，接过钱三递来的钱，脆生生道：“ 老爷有何问的？” 苏州那么好的地方，你怎么不在苏州，反而到扬州来了？ 我家就在太湖边上，去年先是旱灾，后来又发大水，家里人都死光了。爷爷带着我来扬州投靠亲戚，亲戚家也不富裕，我出来卖点花，帮爷爷赚点生计。 你家在苏州哪里？ 吴江。 吴江水灾很严重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好转吗？你爷爷就没想过带你回去瞧瞧？小姑娘摇摇头，眉目暗淡。 家里人都饿死了，我是差点也要被阿爹卖出去了，是爷爷保下我，不让阿爹卖。我和爷爷在扬州挺好的，不回去了。 唐范又问了与灾情有关的一些问题，不过对方年纪小，知道的也不多，只能说些自己沿途所见的。据他说，吴江去年确实很惨，水灾之后，吴江也有官府设的粥厂，但人多粥少，很快供不应求。为了抢夺那稀薄的粥水吃，甚至发生了不少起人命案。更多的人家没有粥喝，又赶上接下来的瘟疫，死的死，病的病。去年入冬之后，瘟疫蔓延的趋势总算好了一些，可又碰上天气寒冷，流离失所的百姓顿时又冻死饿死不少，还有许多人家逐渐用光了先前的储粮，情况变得越发糟糕。有的人活不下去的，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了，还有些甚至直接就把子女烹煮来吃的。听到这一段，不光钱三毛骨悚然，连唐范也是眉目一动，隐隐露出怒色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小姑娘咬着下唇。 不晓得，吃人的事情是我爷爷说的，但阿爹想卖了我的事是真的，我亲耳听到的。 那现在呢？吴江现在好些了没有？小姑娘摇摇头，连声说拂晓的拂晓的。她自从跟着爷爷出来之后，也没有再回去过，自然不清楚。唐范也没有多留难，又问了几句，便让她走了。小姑娘一走，钱三儿就忍不住了。 大人，吴江。 唐范微微抬手，示意她不要开口。 钱三顿时警觉，扭头一看，这才发现曾培和吴宗二人一直站在他们旁边。难得在扬州城外过夜，二位怎么也不进城去瞧瞧热闹？唐范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。曾培笑道： 唐大人好生闲情逸致，这花漂亮的紧，就是颜色素了些。 唐范一笑，将篮子递给钱三儿，叫他香又要他艳，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情，但凡能占一项也算不错了。 唐大人是读书人，张口就是大道理，我们这等粗人自然比不得的。不过苏州的情况大人不大熟悉，有些话属下还是想着先与大人说说，免得大人走了弯路碰了壁。 唐范伸手一引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曾老弟有话直讲便是。 大人可知苏州这案子要怎么查？ 二位有何指教？ 乔大人说的，咱们哪里能教大人呢？这案子先前已经有巡案御史在，想必也出不了什么大的岔子。如今朝廷让大人与我等下来复查，不过是走走过场，要求有个结果罢了。苏州地区自古富庶，又是国家赋税重地，若是闹得太大，朝廷脸上也无光了。不知大人能否理解属下这番话的意思？ 曾培和吴宗二人虽名为唐范下属，又身负保护他的职责，但两人自存有东厂靠山，不仅一开始就有意怠慢唐范，甚至一路上也隐隐不将他放在眼里。他们早就听到唐范名为钦差下巡，实则形同流放的处境，也不相信他敢跟东厂作对，是以这番话说的软中带硬，明里暗里都含着要挟之意，意思就是提醒唐范这里水深，不要乱查一通，免得最后难以收拾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唐范微微一笑，多谢两位老弟的金玉良言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。 大人请讲。 走走过场这句话是你们的意思还是朝廷的旨意？曾培语塞片刻，脸色微沉。 大人这是何意？ 若是朝廷的旨意，我自然是要遵从的，但我就不明白了，陛下与朝廷的意思俱是让我过去查个明白，为何到了二位这里话意就变了呢？难不成陛下另外给了东厂密旨？ 我们好心提醒大人，怎么大人反倒处处曲解我们的好意呢？ 两位的好意我自然是明白的，不过明白事理的自然要说两位是为了我好，不明白事理的岂不就要觉得二位是在阻拦我办案，传出去对上场宫的名声只怕百害而无一利，两位别好心办了坏事，反倒给你们场宫招祸才是。从在京城的时候，曾培两人就有意给唐范一个下马威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反倒被唐范摆了一道。这一路相处下来，他们也发现了这位唐御史很不好对付，比起以往那些只知道将他们往死里骂的人更难对付。这人说话做事软硬兼施，又不明着和你翻脸，让人想挑毛病都无从挑起，也难怪自家厂工将他视为重点盯防对象，命他们严加留意。本以为对方审时度势，起码也比那些硬骨头识趣一些，知道有些事不能乱来，有些人不能得罪，结果现在看来他们还是错得离谱了。这人哪里跟那些直臣征臣不一样了，其实骨子里就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更狡猾一些罢了。 那唐大人可要想好了，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 你这是在威胁我？钱三儿站在他身旁，如临大敌地盯着二人。曾培瞪视了他半晌，冷笑一声，转身与吴宗走了。